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5回，谢之方此举实乃釜底抽薪之计，所谓一力降十会，任他们齐家众人将算盘打得多么响亮，任齐清城是怎生见一个爱一个，任那位将齐清城勾得神魂颠倒的表小姐如何机关算尽，一个金枝玉叶的公主屈尊下嫁，哪个敢给她半分脸色看啊？这门婚事看着光鲜，对于齐国侯府而言，实在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也说不出。众所周知，齐国侯乃是板上钉钉的太子党，先皇后病逝前亲自定下了齐家大小姐和太子殿下的亲事，更是隐隐有将太子殿下托于侯爷照看的意思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早就辅车相依，休戚与共，可这道圣旨一下，唯一的嫡子上了宁王殿下的同胞妹妹，无异于将齐国侯架在火上烤，逼着他在两位皇子之间重新再做一次选择。一边是嫡子，一边是嫡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叫人左右为难。按理说，扶持君主，最忌改弦易辙。齐国侯在太子这条船上，不斥为备受敬重的元老级人物，又是太子未来的岳丈，实在没有投靠宁王的必要。可是寄予了万千厚望的嫡子，难道就这么舍弃了不成？就算他真的狠得下心，太子殿下又会不会横生猜忌，认为他有了别的心思，逐渐疏远于他呢？若是将错就错，向宁王殿下投诚，那边恐怕也会生出同样的疑心，绝不可能重用于他。总归就是里外不是人。更不用提依着本朝不成文的规矩，驸马也为了避嫌，须得远离权力核心，最多也就是在翰林院或是礼部领个闲职。齐清城那些个造福苍生、青史留名的大报复，是想都不要想了。齐清城也不是蠢人，听完圣旨，面色便惨白一片，连昏倒在一旁的柳莲儿也顾不上去疼惜了。大夫人抱着怀了齐家子嗣的外甥女，面色焦急地命下人速速去请太医，一连声地哭叫道： 我苦命的儿啊！ 也不知道他是在哭柳莲儿，还是在哭齐清城。过来宣旨的公公是厉贵妃身边的红人，当即撂了脸子，捏着嗓子说道： 侯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咋在竟有些看不懂了？咱们乐安公主国色天香，端庄贞静，愿意委身下嫁到你们齐家，实在是打着灯笼也寻不着的好事。夫人哭成这样，可是对陛下的圣旨有所不满啊？ 大夫人如何敢担抗旨的罪过，当即便收了哭声，低头默默垂泪。齐国侯塞给了公公一包银子，打圆场道： 哎呀，卓妻是高兴得很了，喜极而泣，喜极而泣。 公公掂了掂银子的分量，脸色略好看了些，将圣旨交于侯爷，恭恭敬敬道： 咱再将话带到，这就回宫复命去了。多嘴提醒侯爷一句，这院子里面拉拉杂杂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，该料理的便早点料理干净。公主可是陛下和娘娘的心头肉，成婚之后若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就算是齐国侯府，只怕也担不起雷霆之怒啊。 在吃人的宫里摸爬滚打上来的太监眼睛最毒，一眼就看出齐家公子和柳莲儿的猫腻，连带着将众人的不情愿记在心里，单等着回去向主子禀报。齐国侯一一应了，将公公送到门口，冷不防齐清城脚步趔趄着追上来道： 公公请留步，在下与公主素未谋面，如何能得公主垂青？再者，我与谢太傅家的小姐 早已定下婚约，这圣旨是不是传错了？ 公公似笑非笑地瞥他一眼，并不接话，而是拱手道： 咱家替陛下和娘娘传过180回旨意，从未走错过一家的门，传错过哪怕一个字。侯爷和齐公子若是有什么话，还请面陈圣上，我一个没了根的奴才可说不上什么话。 眼看着宣旨者离开，齐国侯府一片愁云惨雾。齐倾城盼着谢之真过门，已经眼巴巴盼了许久，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如何肯甘心？拉着父亲的衣袍跪求道： 父亲，儿子并不想娶什么公主，就算是皇家也得讲个道理啊，如何能不由分说的拆人姻缘？若是就这么和谢家退了亲，儿子怎么和真娘交代？世人又会怎么看我们？ 柳莲儿悠悠行转，听见齐倾城张口谢家，闭口真娘，不由得泪流满面哭道： 终究是我没福。 说着他挣开大夫人的怀抱，朝着桌子的一角直统统地撞了过去。众人大惊失色，拉的拉，拦的拦，连齐倾城也心生不忍，将娇弱的女子拥入怀里，保证道： 你放心，无论是看在真娘还是你的面上，我绝不会娶公主。 齐国侯叹了口气： 哎呀，公主哪是那么容易上的，更何况还是宁王殿下的亲妹妹。可圣命难违啊，贵妃娘娘那边也得罪不起，这话怎么好说出口啊？ 端坐在太师椅里，一直捻动佛珠的太夫人动作顿了顿，掀了掀耷拉下来的眼皮子，一如往日里的慈眉善目，处变不惊。他为年过半百的儿子指点迷津： 我们不出头，叫谢家去喊冤。 齐国侯眼前一亮，腹掌赞道： 哎呀，母亲这招高明。 这道圣旨下来，最着急的不该是他们，而是翘首而盼乘龙快婿的谢家。若由谢涛出面求情，陛下能够收回成命自然最好，就算龙颜大怒，遭殃的也不是他们。齐倾城立时便换了衣裳，和父亲一起前往谢府求见谢涛。不曾想谢涛竟未露面，而是派下人捎了一句话出来： 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呐。 竟是不肯出头的意思。父子二人顿时面面相觑。依着谢涛本来的性情，受人撺掇几句，说不定真的会心甘情愿做齐国侯府手中的刀。架不住谢之方早有计较，在圣旨下来之时，便将齐倾城做过的那些丑事跟谢涛一一说了，又帮他分析利弊，一力劝父亲装聋作哑。虽说舍不得这出身高贵、谈吐出色的女婿，可谢之真到底并非亲生，向来温柔懂事的养女态度坚决地表达了退婚的意愿，她总不能将人绑上花轿吧。再加上谢夫人驾轻就熟的枕头风，谢涛也就改弦易辙，闭门不出了。齐国侯没奈何，只得亲自带着儿子进宫面圣，跪在大殿上硬着头皮将早就与谢家结亲之事说了，恳请陛下收回圣旨。皇帝晾了他们近半个时辰，使太监总管去贵妃宫中征询贵妃及公主的意见。丽贵妃到底是过来人，对齐倾城的私德颇有疑虑，劝女儿道： 乐安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依着我说，天底下文武双全的家公子多了去了，那位齐公子明明已有婚约在身，却和表妹搅和在一处，实在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良配。这浑水咱不汤也罢。 沉湎于情爱中的少女自然听不进去，笑道： 哎呦，母妃多虑啦，她性情温柔体贴，自然容易被狐狸精欺骗，等我嫁给了他呀，把那些小妖精们的舌头割掉，手脚打断， 丢到妓院里接客接到死，叫他们再也不能引诱他纠缠他，他自然会回心转意好好待我。至于那个谢小姐嘛，哼，她若老老实实退亲也就罢了，敢多嘴多舌的闹腾，我便找个全长安最老最丑最粗鲁的武官，命他给人家做正妻。 他说着咯咯笑了起来。李贵妃见女儿高兴也乐得纵容，对那太监总管道， 去回陛下，公主说了，非齐家的公子不嫁。 跪到膝盖一阵阵的往上冒寒气，父子二人终于听见了最终裁决。只见皇帝漫不经心地道， 哈，谢家的亲事便退了吧。 接着他又对太监总管道， 我记得谢家小姐原是忠臣之后，你去跟谢涛传个话，告诉他不拘缠哪家的公子，但凡有他看得上的直接报于朕，朕亲自赐婚，另有赏赐。 这是变相给予补偿的意思。齐清城木呆呆地跪着，手指死死抠进金砖的缝隙里，心痛如刀绞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